夏天才等着看大海，举个场火热的期待，老天爷的慷慨。女孩别在四面墙里的阿宅，女孩不必满目装下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品尝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肆意的未来，去感受新鲜的意外和内心的澎湃。女孩别在四面墙里的阿宅，女孩不必满目装下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品尝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自在，跟我来去拨开眼前的人山人海。住在你的时代，给你拜拜拜，我想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shy shy， 把梦想全开，静静地住在你的时代。哇哦哇哦哇哦，享受这精彩。哇哦哇哦哇哦， 怎么爱着你为人。

谁留着那不同的梦，让你再继续，我当然也不能够做放浪迹，因为坚持，所以我们永远相信你。 多少年了，都没成熟，想要超越自己，我所有的一切努力，尽量考验自己，我所有的失败，最终全部挂在脑后，我只想看见世界的云朵从你小手握。 慢慢的睁开，慢慢的睁开，仰望着天空，就算努力也许孤独，把心都打开，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降临，你能够追得上吗？ 7000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顺利开播。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EZ 课。 没关系都理解的，爱叫是角度和方向，没问题都配合的，睡觉是做梦的重量，云要多高要多蓝，先对照色票我往前跑，你换的神态都做到。 回头的次数刚刚好。控制狂，你到底想怎样？因为你我想要大声唱。控制狂，你美丽的声响，沿着你我流进了海洋。没道理到迷恋的一阵天绕圈圈打转，没办法都需要等一阵也不可征服之欢，没有钟表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研究你所有的无聊。 变成一首 看着我，发现我存在，我呼吸都有了理由。哦，爱错了又错，一直到遇见一双眼睛，看见心里在角落，就知道就是你，就是我，回到最后，我要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再也不必孤单寂寞，不必追着风。 变成一首老歌，变成了传说，被你不

here. No, I'm not going anywhere. So here's a kiss, kiss to all my haters. Bacala, baby, I'm not taking maybes. Strap your heart down to the floor. I'm holding on crazy, clenching for dear life. You won't throw me off, throw me off. You're like a roller coaster, moving, shake me side to side. Yes, then I know, but I'm making me ride. Like a roller coaster, moving, shake me side to side. Yes, then I know, but I'm making me ride. We're going up, we're going down. We're going up, we're going down, down, down, down. We're going up, we're going down. We're going up, we're going down, down, down, down. Won't live on a prayer, already halfway there. There's no stopping now. 生活。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理